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已经阑珊了，此刻的你还会想着一个人，不停地对他说我想你吗？这是关于幸福的一个表达，有一个人想着就很幸福。希望大家想着十点打录机，让这个节目感觉到无比的幸福。欢迎你，感谢你，殷切的希望你邀请你身边的朋友，每天晚上22点到23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十点打录机。我是周准，一个在夜晚与你聊天，与你倾听，把你当朋友，你也把我当朋友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在我们这个一个小时的相处时间里，我们聊什么呢？总要有个话题，对不对？虽然我不太想用话题限制住我们聊天的内容和方式，但是有一个好的话题开启总是一件好的事情。今天晚上我们要跟你聊，我要跟你聊，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幸福。哇，这个话题好深啊，对不对？很多的媒体会上街采访，请问您幸福吗？我觉得这样一个问是很唐突的。幸福是瞬间的吗？有可能。幸福会永远吗？也有可能。幸福会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感觉到吗？当然可以。每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当然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我看到了直播间大莹、孙小果，我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花椒的平台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幸福，就觉得跟自己人在聊天。就比如说你看到十点打录机，我没有感冒，健康的坐在这里跟你聊天，放好听的音乐，也是一种彼此心灵照应的幸福。幸福有的时候很简单，特别容易满足的人是容易得到幸福的，但是我们都是一些不容易满足的灵魂和肉体，于是我们在给自己找了很多的羁绊，找了很多的方式，走了很多的弯路之后，才发现最好的幸福就在你身边，而不是远方，对吧？今天晚上我们聊幸福哦，可以有很多方式跟我聊幸福。第一种，你可以下载花椒 APP， 搜索十点打录机，赶紧点关注，马上分享，然后刷刷礼物，我就感觉到幸福。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三种是我个人的两种联络方式，如果你想要我感觉到幸福，我觉得你关注了我之后你也会感觉到幸福的话，两种方式。第一种，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录机。第四种就是新浪微博，关注周大准。我来看看有多少朋友在线。现在哎，有100位在线哦，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大莹、孙小果，点点名吧，高歌、念怀念、落日流年啊，还有之前的很多朋友啊，希望大家看到这个直播之后呢，一定要关注我，然后分享出这个内容。刚刚进直播间的是叫做急急如风啊，你们的到来让我这个夜晚觉得很幸福，每晚都是一样。那有很多今天晚上准备的好音乐，我诚意推荐给各位。第一首歌有很多的年头，当这二位如果再站到舞台上的话，还真是让人非常惊艳的一对，有请他们上场。我觉得动心是幸福的一个表现，你问问你自己，好好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动心了？甚至有一点点动心的时候，那种小幸福小雀跃在心里包着，然后又能表达出来，有一点点动心。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又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 什么是幸福呢？有一点点动心，而且大家可以从屏幕上看到一张我手写的句子，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就是幸福。哎呀，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他过得好吗？他在哪里？ 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曹轩宾，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夜越来越深了，可以有一个想念的人就是幸福。刚刚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应该在心里有一个自己明确的答案，有没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他的名字，他的一举一动，他给你带来的幸福感落差感，他教会你的故事和道理，你都应该还记得对吧？还有一句话我想告诉你，使时间充实就是幸福。怎么样使时间充实呢？昨天晚上我放了一首歌叫做我很忙，你每天忙忙碌碌，有做不完的事情，有回不完的 email， 打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会议，行不完的路程，你就很忙，时间很充实，你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你被人肯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是不是会很幸福？这个幸福到底是什么层面的？我在想， 是建立在自我价值被肯定的基础之上的一件幸福的事情。当我们初入职场或者刚刚毕业，在青春时期是特别需要这种幸福感。当你一旦获得了这种幸福感之后，你的第二个需求马上就来，不信你试试瞧瞧看。就是这么优秀的我的幸福感需要一个人审视、欣赏、拥抱、分享。所以呢，有一个想念的人就会很幸福了。这两句话没有过度，也没有递进，是可以翻过来覆过去都成立的语言。刚那首歌叫做有一点点动心，我觉得动心的感觉是很幸福的，那是种难以琢磨的情感表达。你看着他就是一种莫名的好感，然后想去了解他。你是这种人吗？主动的人吗？如果你是的话，我很羡慕你。我也在慢慢的去了解这种驱动力，让我自己变成主动的人，感受幸福，获得幸福。说到幸福呢，听到音乐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幸福，一直是这样的。我想寻找同类的人。正在看我节目的朋友，Sony， 谢谢通过孙小果小宇宙的分享来看直播，强西分享了我，非常感谢你们多多分享出直播间的内容，让花椒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叫做十点答录机，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深夜直播节目，你进来也许就会有一定的收获。我是谁？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做周准，真的欢迎你们的光临，都来听听看啊。说到寻找同一类人，我是那种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就不停地塞着耳机听音乐、写东西，要么创作，要么发呆。我对那种动手的事情不是很在行，比如说拆一个东西然后再把它拼起来，玩魔方 no， 我不是那种人哦。我的数学不是很好，但是我的语文和英语历史还不错啊，语言的这个捕捉能力、学习能力还不错。你是这样的人吗？但是我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一定不能少了音乐和朋友，还有就是有一点点的酒的助兴。我不是个贪恋酒的人，我大学一年级才喝第一杯啤酒，然后就醉掉，被大学室友一顿嘲笑。哎，天哪，我说了一个秘密。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啊，我希望你们也是一样。说到幸福感的歌曲，这首歌我诚意推荐给你，我觉得这支乐队你也要下载他们所有的歌曲来听听看，如果有可能的话买一张正版 CD。 这首歌曲很多的人在婚礼上会用啊，歌词简单易懂。 Marry me Forever could never be long enough for me Feel like I've had long enough with you Forget the world now, we won't let them see But there's one thing left to do Not that the weight has lifted Love has surely shifted my way for me to feel like I am close enough to you. You wear white and I wear out the words I love you and you're beautiful. Now that the wait is over, love has finally showed her my way. Train 乐队带来这首 Marry Me。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答录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答录机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你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现场，我是周准，一个深夜电台在城市里真的是电波里陪着你的好朋友。刚那首歌来自于 Train 乐队 Marry Me， 嫁给我。哇、wow ，好多人在恐惧婚姻，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要说 No， 婚姻你一定要嫁给爱情才好。好些人就会说，哎，嫁给爱情谈何容易的一件事情，现在谈婚论嫁是有很多筹码的。 No， 虽然我 No， 但是现实真的是非常的丰满。是时间充实就是幸福，还有幸福属于满足的人们。你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吗？我在努力的想我是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好像是的。但是那个满足是有要求的，有层次的。如果你对事情要求简单，你对恋人的要求简单，可是我在想，谁能对恋人的要求简单呢？要宠着你，爱着你，对你好，任劳任怨，只有付出不求回报啊，好累啊。我觉得是匹配很重要，就是你们的审美啊，三观啊，兴趣爱好要一致，而且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无聊。就像那句话我看一下啊，就是幸福呢是有一个人陪着你无聊，哎呀百无聊赖你陪着我，而很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这个陪伴是无聊的。你们可以看看对方，然后呢再分开一会儿，然后又腻在一起，哎呀是不是。所以幸福呢就是两个人传递的情绪。谢谢丫头关注了我，也谢谢你分享了我。大家赶紧来到花椒搜索十点答录机，我们今天晚上讲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词汇，叫做幸福。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做杨红旗，说求求你表扬我，范伟演的，他是这么说的，我饿了，你手里拿个包子，你就比我幸福，是不是？很简单啊，他饿了，我饿了，我手里没有一个可以吃的东西，你手里有一个包子，你就比我幸福，简单直接的道理。你看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窗外的导播都频频的点头示意，是这样的哈。比如说我今天体脂控制了不错，然后我长了骨骼肌肉，我就很幸福啊。如果你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幸福真的很容易获到。但是如果你是个很挑剔的人，我就请你反省一下自己。 反正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挑剔又钻牛角尖的人，不容易去对方的国度心房考虑的人的话，得到幸福的这样一个距离感就换得比较远。最近有一个节目把徐静蕾邀请上了舞台，唱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然后呢大家会想起了1998年那首等你爱我，李亚鹏捧着鲜花，他们在20年之后相聚的时候还是感动了很多80后的朋友。等你爱我，我会，我要跟你说对不起，我要给你重新开始。杨铮、文慧、小爱，好多熟悉的名字，乐言、嘉伟，哇，等你爱我，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就足够了。 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我，也是只有一次才能永久。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也许是微调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在想我，害怕想念的人已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等你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我，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你在听吗？也许早该说，你说什么？真的不能、哦、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 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十点半的地铁现在依然在运行当中，一趟列车接着一趟列车，我们站在拿着爱的号码牌的各个角落里，等着有人来点我们。嘿，你好。那是一种缘分的获得。我也拿着一个号码牌，上面写着五个字，十点大陆机。你看到我了吗？我在这里，十点大陆机。谢谢大家的光临，我是周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北京青年广播有这样一档节目，叫做十点大陆机。这是一档深夜电台节目，它不同于很多花椒的主播。我真的希望你来看看我，然后留下来关注到我，有时间的时候呢，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这是我最想最想与你分享的每一个夜晚，我和大家的心情。如果你正在坐地铁，十点半的地铁里有幸福感吗？当然有。你会看到忙碌一天的恋人，也许他从东边来，他从西边来，在一个站聚合，在一节车厢里彼此相互依偎，悄悄地说着话，不影响他人的那种。还有一种幸福感，就是你坐着，旁边有一个人睡倒在你的肩头，给他一个肩膀靠着，你不动。也许你的站已经错过了，你还没有动，你很棒啊，他很幸福。我记得我小时候坐木马的时候，感觉特别幸福，旋转木马啊，一圈又一圈，起起伏伏。我一个人坐和我爸爸妈妈陪着我坐，感觉又不一样。那时候我小，然后我的爸爸经常陪着我坐，我妈妈陪着我坐的次数比较多一点。妈妈就站在我的旁边，我就坐在那个旋转木马上，我觉得全世界都是我的。我看到妈妈的样子，我觉得特别幸福。等我长大了，我一个人坐旋转木马的时候，反而觉得有一点点不幸福。你看，人就是恐惧害怕长大一瞬间，对不对？要么 SHE 就不想长大，不想长大，不想长大，长大之后就会失去它。我们变得世故了之后，也不能叫世故，我们变得懂事了，变得有要求了，反而不是那么容易快乐了，也不是容易特别容易找到幸福感哈。提到木马，有请书卷气很浓的袁惟仁。虽然陶晶莹在吐槽大会上把他吐槽了一个底儿朝天，但是他的音乐还是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啊。旋转的木马让我忘了伤，让我忘了想你的伤。幸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想着，可以告诉他，也可以不让他知道。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生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也忘了是自己永远被说伤。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 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喜欢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孙小果说，幸福就是我在闹你在笑，你在闹我在笑，幸福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恰好都在。最重要的三个字不是我爱你，而是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这首玄牧很多人唱过哈，王菲有版本，袁惟仁也有版本，很多的歌手在演出的现场啊或者比赛的时候会唱玄牧这首歌。这首歌不难唱，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如果唱到人的心里，却是需要时间的积累和磨练啊。关于幸福，到底什么是幸福呢？我们来看看听友的留言。夏之末，我觉得夏之末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女孩应该哈、哦。她说昨天在老书虫看到了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外的夫妻，两个人依偎在一张沙发上同时看一本书，看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两个人抬头淡淡的相视一笑，给人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很有画面感。她说特别想抓拍下来，可惜怕打扰到人家。她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最淡薄的幸福感。嗯，上海的朋友 Printemps 他说 幸福就是在街角碰到自己喂过的流浪猫过来蹭你的裤脚。哎，确实是啊。我觉得幸福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那比如说两个人很简单啊，街口的小脏馆吃个面都特幸福，对不对？有的人来到全世界最高的旋转餐厅吃了一顿非常高级的西餐，花了三个小时全程无言，只听到一个人在默默拉小提琴，也许不幸福。幸福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味道，所谓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有你自己知道，对不对？你对于食物的要求，对于金钱的概念，对于你幸福所涵盖的内容的方面的补给和捕捉，只有你内心最知道。你也不要强求别人跟你一样，真的不要。如果两个人不合适，强求也会分开的，你一定记住。所谓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们听听袁泉说吧。袁泉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话剧演员，而且他唱歌也非常的文艺，有自己的特点。袁泉告诉我们所谓幸福，所谓幸福就是你牵着我的手，我慌张又不想松开。所谓幸福就是我抱你的时候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所谓痛苦，所谓幸福，所谓一刻的满足，所谓错误，所谓弥补，所谓成熟不成熟，所谓宽恕，所谓领悟，所谓对现实人，所以糊涂，所以装作麻木。我们已变得生疏，不像当初，没有了温度。我们还是会在乎一点点付出，也许一切太残酷，如果总是清楚，想把什么都抓住，到了最后只有放逐。不要痛苦，不要幸福，错误不要弥补，不要成熟不成熟，不要宽恕，不要领悟，不要对现实认输，不要糊涂，不要装作麻木。我们已变得生疏，不像当初，只会在乎一点点付出，也许一切太残酷，如果总是看得太清楚，想把什么都抓住，到了最后只有放逐。 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 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袁泉告诉我们，所谓幸福，所谓痛苦，还好是所谓，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幸福，只要你用心去感受和体会。刚刚我说两句话，你再听一听看，是不是那个感觉？当他突然牵到我的手的时候，我紧张的不知所措，但是我不愿意松开他牵我的手，一直握得紧紧的，全手心都是汗。所谓幸福，就是他抱着我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是全世界，幸福的晕眩感。在我们的感情相处关系当中，有一种关系叫做兄妹姐弟，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们觉得你们真的是都有很多的一致的想法，相处的味道品味一致，但是就是成不了恋人，只能做兄妹姐弟。我在35岁之前理解不了这个，真的，我承认现在我稍微有一点点理解啊。但是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不管是男生唱这个歌，比如陈奕迅的版本，或者陈洁仪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总心里觉得不是滋味，非常混乱的感觉。你听听看，兄妹对我好，对我坏，让我都好坏不分。兄妹，有请陈洁仪。 对我好，对我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一回，一时进一时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情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我反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竟然防备别人给我献媚， 不能退不能要，要了怕你误会，让我想起曾经爱过谁。我所要的他不给，好像小偷一样卑微，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情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我反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关系你说多 完美。 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小果是我们的热心听友，他说幸福就是父母尚在，身体健康，幸福就是有一份可以满足我们日常所需的收入，小有积蓄，幸福就是有一个可以陪你到老的爱好，如果爱好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也就是种幸福，幸福就是有两三好友相伴，陪你哭，陪你笑，陪你在奔跑当中成长。岁月漫长，幸福就是多年以后蓦然回首，我们的初心还在，笑容依旧灿烂的纯粹，像我一样啊！愿幸福常伴我们左右。我觉得今天晚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幸福的人，因为我们听到了一些简单的大道理，然后呢，在我们的平淡的生活当中，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走上去，蓦然回首的时候，那个人在灯火阑珊处，哎呀，又有点感伤了 啊！换一句，蓦然回首，他在朝你微笑，像我一样。好了，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光临。最后一首歌曲，我想送给你们，这首歌曲来自于最近也应该很幸福的导演吧？啊，刘若英女士，票房很好，对不对？很多人从你的电影当中找到了似曾相识的几个画面。我希望好的电影、好的音乐作品、好的广播节目、好的主持人能够带给大家好的心灵回馈。我是周准，一个电台的男主持人，希望你们明天晚上再来看我，再来跟我一起聊天，让我们的夜晚变得不孤单不寂寞。那些正在开车听我的朋友，我想对你说一句，小心开车。我希望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嘴角是微笑的，上扬的，像我一样。所谓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让刘若英讲给你，幸福就是每天晚上有你们陪伴。祝你晚安，亲爱的，明晚再见，拜拜。 如果还能够继续往前走，挽留并不代表谁懦弱，我们曾心动也都曾心痛，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如果没有过每一次冲动，怎能相遇过程